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感应篇前面两句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在回篇里面所举历代的那些公案事政不胜枚举，每一条都应该熟读深思。我哋因为时间限制，冇办法一条一条介绍，只能选择几条，将重点同大家讲清楚。佛喺《大经》里面时时同我哋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呢种系佛知佛见。为人自招，亦就系呢个意思。古道同我哋讲，凡人妄想太多，呢好多好多嘅妄想可以分为三类：过去嘅妄想、现在妄想同未来妄想。时时想到过去。过去的荣辱，过去同一些人所结的恩怨，悲欢离合，这一类都属于过去妄想，尤其是年纪大的人总是想起他少壮时候的那些故事，跟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，永远重复不完旧故事。这种是属于过去妄想。还有一些事情在眼前，或者是应该做的，或者是不应该做的，往往犹豫不决。这一类属于现在的妄想。第三类是想将来，将来的事情，老实说，未可预料。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，他亦想得到，或者是财富，或者是地位，或者是权势，这一类属于未来的妄想。这三大类妄想无量无边，念念它不中断，一个妄念跟着一个妄念，那些妄念我们不要看小它， 以为那些妄念无关重要，那你就错了。一个妄念就是一个业因，业因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善念就有善报，恶念一定感到恶报。善恶果报丝毫不爽。这个就是这篇文章里面讲的吉凶祸福的根源的。世出世间圣言时时教我们要能记住，要能深思，要能力行。回篇里面举了一只古仔，那只古仔在了凡四训里面亦有。宋朝时候有个魏仲达，那个人的那只古仔传得好讲，不单止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多，由于书上记载，后世人知道亦多。他当年在翰林院任职，有一日被阎罗王捉了去，这种事情现代人听起来似乎是神话，好难叫人相信。其实这种事情是真的，我在细个时候遇到一件事情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家乡是个很小的城市，但是那个城市是古城，汉朝时候建立的，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了。我小个时候有一段短时间我们住在乡下，距离城里面有25里路，那时入城是行路，大概要行2个多钟头，所以亦不算好远。我住在我阿婆家，我外婆隔离大概隔两家人，有个人病了，病重，病好重就讲话，他说城隍要拉他去当差，人家问他当什么差，去担嘢。他说为什么要担嘢？他说城隍老爷要搬屋，捉了好多人去担，要捉他。他说那怎好？他说你们可以跟我烧些溪钱，我去请人，那我就不用去了。所以我家人就跟他烧纸马纸人，烧溪钱烧了很多，以后大概他就请人，他那个病就好了，回来了。 我哋嗰阵时，大家听到觉得好奇怪，城隍爷要搬屋，三日之后，城隍庙被军队占领。被军队占领，军队就攞城隍庙当营房，里面有啲神像都被毁坏咗，先恍然大悟。你睇城隍庙被军队占领咗之后，城隍老爷三日前就搬屋，就搬走啦。呢种系我亲眼睇见嘅事实，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无论你信唔信，你信有唔信仲系有。现代人唔读圣贤书，唔相信忠实嘅劝导。我亲眼睇到嘅事情好多，所以我对古人记载嘅嗰啲典籍，我都深信不疑。神话嗰啲小说，好似《聊斋志异》、《月眉草堂笔记》、《子不语》呢一类嘅，绝大多数是事实，不是凭空捏造的，不是预言。魏仲达被阎罗王捉去，捉去之后，判官就调查他一生所做的善恶，结果他做的那些恶的案件堆积如山，一大堆。他做的那些恶堆积如山，善的只有一卷。换句话讲，他一生做的善只有一件事情。他看到这种情形之后，他就对判官讲，他说我还不到四十岁，我做的恶哪有那么多啊。判官就跟他讲，这些事的造作是你起心动念，你起一个恶念，阴曹地府里头就有一个档案存在那里，并不会等你做。你做作，你罪就更重更深了。起一个恶念，那你就留下一个档案。他就问我那个善的念头是什么，在之前善恶就做比较，恶念那么多，阎王就好生气，就非常生气。阎王话：攞秤嚟秤下，天平上一秤，佢咁多过失反而轻。嗰卷善事反而重。阎罗王就欢喜啦。佢就问阎王，佢话我嗰件善事到底系乜嘢善事？佢话，在那个时候，皇帝要兴建一个工程，那个工程可以不用做的，劳民伤财。他上了个奏折劝皇帝不要做，他是真心上那个奏折。他说皇帝不听， 皇帝如果听，你福报就大啦。冇听系你真心，你有呢个念头，呢件善事将你好多恶事都压落去啦。这个公案好值得我哋反省。阎王同佢讲，佢话因为你做嘅恶太多，你前程有咗障碍。本来命中佢做宰相，拜相嘅，佢话拜相你已经冇份啦。后来佢做官，做到吏部尚书，吏部尚书相当于而家主管民政嘅部长，一般讲内政部长。做到呢个地位，就是降咗一级啦。所以善恶嘅造作，我哋常讲三业，我哋由朝到晚，身与意都喺度做业。身体的动作，口里面的言语，心里头的念头，同十善相应的是善，同十善相违背的就是恶。这个是大标准，西行那就不胜门举了。在佛法里面，戒律威仪，老实说而家冇人能做到啦，明朝时候，莲池大师、牛益大师极力提倡三昧律仪，呢种已经将善嘅标准降低咗啦。我哋能将三昧律仪、十条戒、二十四门威仪做到，你就是真正的佛弟子。但是到而家，物质生活水平上升，道德观念堕落了，十戒二十四门威仪亦都做不到了。弘一法师，各位都知道的，他一生奉持五戒十善，对人自称出家优婆塞，他个人有德行，一生为人端正，要做到名符其实，比丘、 比丘是假比丘，不是真的，做不到。所以做个出家的居士，仲能做到，修持五戒十善，咁名实相符啦。其实用出家优婆塞，唔系弘一大师开始。我哋喺书里面睇到，用呢个名分嘅，是藕益大师的学生，藕益大师的徒弟成士。藕益大师修行亦非常认真，他受了三坛大戒之后，将比丘戒退了。点解退比丘戒？比丘戒确实做唔到，而且比丘戒嘅成全唔如法，冇可能得比丘戒。藕益大师讲：中国从南宋以后就冇比丘，到明朝末年，怎可能得比丘戒？有名无实啦。所以受完之后退戒，自己一生奉持菩萨戒、沙弥戒，所以他自称菩萨戒沙弥，那是能做到的。老师称沙弥，学生就不敢称沙弥，所以他的徒弟成士就自称出家优婆塞。所以称出家优婆塞，我看到书里头成士是第一个。在最近看到弘一大师亦用这个称呼，名实相符了。我哋喺而家呢个时代修行，能真正将五戒十善做到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就绝对得胜。但系想生净土嘅人好多，点解去唔到？去唔到，当然你有障碍。障碍系乜嘢？世缘冇放下，呢一条好重要。凡系真正求往生嘅人，要一切放下，绝对唔沾染。我哋喺呢个世间，如果自己有缘分，能替社会、能替大众做啲好事，尽量去做，广结善缘。喺佛法里面，广结法缘。你睇近代虚云老和尚，我哋大家都好熟嘅，老和尚用佢嘅法缘，用佢嘅影响力，到处建立道场，帮助年轻出家修行人。道场建立之后就交出去，从来唔过问。呢种是修大福报，我哋应该学习。我哋嘅影响力比唔上老和尚， 影響力薄弱。我哋勸好多有能力嘅同修發心建小型道場。正宗學會而家全世界亦有五六十個正宗學會啦。每個正宗學會都各自獨立，我哋用影響力促成。成就之後過唔過問唔過問，如果你仲想過問，你仲有牽掛，唔會往生啦。徹底放下身心世界一塵不染，我哋往生有把握。呢一点非常重要，所以能不能往生重在乎你自己，不在外境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绝不好沾染。佛喺经上讲得好，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，有一条你就离不开地狱，你怎能往生？要真的记住，不可以贪着，所以一生随缘不攀缘，随缘欢喜乜嘢都好，每日食得饱着得暖，一心向道，我一生就做一件事，讲经说法弘法利生，其他一概不问。我一生没有道场，一生亦没有徒众。以前出家是管长修的，不是我修的。你看起的法名都是管长起的，不是我起的。希望大家好好修学。我而家咁大年纪，古人讲该死嘅时候啦，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唔请自己去，仲有咩好留恋嘅？一生。唔管人，唔管事，唔管钱，到老嘅时候仲管，咁就大错特错啦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有生一日为佛菩萨工作一日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